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9集。隧道长长的不知尽头，借着微弱的蓝光，橙子可以看到隧道是用规则的大石砌成的，墙壁是直的，顶部是拱顶，洞壁上结着厚厚的藻类，捕着一些贝类生物，壁上偶尔可以看到有规律的出现孔洞，看上去让橙子联想到那大概是插火把用的。可是火把怎么可能在水中燃烧？难道这个隧道以前并不是浸在水中的？幽暗光线下，四周的情景透着来自远古时代的诡异神秘的气息，这种感觉让橙子不寒而栗，暗自庆幸这时候有个伴儿，尽管是半死不活的。前方隧道深处的黑暗里，忽然传来悠悠夜夜的声音，橙子顿住脚步，汗毛一瞬间炸了起来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某人的手指端的蓝光渐渐暗淡下去，直至熄灭，四周顿时陷入到压抑的黑暗之中。 喂喂，怎么不亮了呀？ 他轻晃了一下背上的人。 哎，你没电了吗？ 美男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半晌才回答， 我没力气了。 听他这么说，橙子也不忍再逼他充当手电筒了。可是那悠悠夜夜的声音却又响起，似乎飘飘忽忽朝这边来了。橙子在黑暗里拼命地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压低了声音问， 喂，你听到了吗？ 自己的话声都颤抖了，听起来更添了诡异的气氛。背上的人无声无息，头软软地搁在自己肩膀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橙子心中哀嚎一声， 你不会又晕了吧？啊，你什么时候晕不好呀，偏偏这个时候晕，好歹醒着给我装个胆儿呀。 他朝着一侧挪了过去，直到摸到洞壁，小心地把美男放下，让他靠在身上，自己努力地缩成一团，希望可以侥幸避开古怪的东西。听着那让人脊背发凉的声音渐行渐近，橙子的承受能力也接近崩溃，如泣如诉，饱含着无限的悲苦。声音已来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周身的水突然变得刺骨阴寒。橙子一手扶着昏睡的人，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以抑制自己忍受不了恐惧而尖叫，心里不住地祈祷， 让发出渗人声音的怪东西快快过去，不要发现他们。 那声音却在飘到他们面前时，好死不死地消失了，四周又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黑暗和死寂中，橙子感到有一对眼睛在审视自己，他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迅速地接近他的皮肤，看不见，只是直觉，直觉有一只手向他伸了过来，就要摸到他的脸上了。恐惧突然飙到了极点，他一把将身边人的脑袋按在怀里抱紧，然后闭着眼睛拼命地尖叫起来。一声清冷的声音响起， 滚开。 逼人的寒意突然退散消失。过了好半天，橙子还保持方才的姿势一动不动，彻底吓傻了，直到怀中传来一句， 我快被你勒死了， 这才惊醒了他。 啊，你醒了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你不会想知道。 橙子的确不敢知道，至少从这里出去之前不敢知道。 是你赶走了他？ 嗯。 他怕你？ 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，黑暗中潜伏的怪东西对他的同伴心存畏惧的话，情况就要好多了。 如果他知道我有伤，就不会怕了。 看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刚才 美男忽然迟疑地发问，又闭了嘴。 什么？ 你为什么要勒我？ 突然就没好气了。橙子一听也来气了。 啊，那就勒你嘛，我是想保护你啊。啊，就是一害怕手上用力有些大而已。 一阵沉默，一分钟后冷冷的声音传来。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。 橙子被这个不讲理的家伙惹恼了，横道。 哎，不需要吗？真不需要吗？好啊，我偏要保护，有本事你跑呀，跑呀。 然后做了一个吐舌头的鬼脸，随即想到做了也白做，太暗了他又看不清楚。美男大概是被气到了，用力甩了一下手，摆脱橙子的扶靠。橙子猝不及防被甩开了，美男重重地朝后倒了下去，脑袋撞到墙上发了咚的一声闷响。橙子大吃一惊，爬过去在他头上乱摸。 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伤到了没？喂喂，你说话呀。哎呀，不会是撞死了吧？喂喂， 用力地摇啊摇啊摇。 我不叫喂， 一声弱弱的回答传来。 我叫腻 腻。橙子觉得这个名字好耳熟，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，李以前曾经提到过他家二哥的名字就是腻。 龙王家的二王子？ 是。 腻淡淡回答，对于橙子知道自己身份毫不意外。也是啊，以他的身份，凌渊海中哪有不知道他的。橙子万万没有想到，跟自己一起被莫名的力量劫持到这个奇怪的地方的，居然会是二龙子逆。他记起前几天曾听红毛偶然说过二王子卧病在床，看他虚弱的样子，恐怕是病加上了伤，情况不容乐观啊。 你能猜出来是谁把我们抓来的吗？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 猜不出。 他干脆地回答，语气间毫不在意。 嗯，你都不关心自己的处境吗？ 不关心，没有人在意我的去向，我也何必那么把自己放在心上。 怎么可能？你突然不见了，你的家人一定会很着急，会到处找你啊，这样啊就可以连我一起救出去了。 你发出一声轻蔑的笑。 你指望沾我的光，算是所托非人。 橙子锁起了眉头，不是因为听到说沾不到他的光而失望，而是因为他的语气中那份自轻自贱让橙子感到恼火。自从在那场灾难中失去父母，橙子就懂得生命的不易和珍贵，一直认为人活着就要好好活，要对得起这短暂的生命。他看不得任何人不爱惜自己，想要骂他几句，一时组织不起骂词，手一抬想要敲他一下脑袋使其清醒，手挥了出去，又突然想起对方是伤员，赶紧的收力不及，最后的结果是手软绵绵的落在了腻的头发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